问过，我现在依然过得快不快乐，会不会寂寞？你多久没听过我为你破碎的心多么脆弱，有多么微弱？别说了，我懂了，你没错。习惯了你给的不沉默的沉默。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看来 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

美，只怪花好艳但飞，谁在唱呀唱，忽览春意笑或美，最憎你呀你，错将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行完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年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气，静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寻花后年月弯弯不还把戏，把酒将天 把酒将天 花开起风 花开起风 何时何地抱玉人明月寻中人行完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泪戏圆月高照美上你痴爱不要实习期静等你呀你天再去遁地，寻花后明月弯弯，不还把戏。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杨千嬅还有任贤齐主演的电影《花好月圆》当中的一首广东的主题曲《花好月圆也》，而他俩呢，其实还有另一部电影的合作，还记得吗？叫做《天生一对》。继续要听到的是彭佳慧还有菲尔乐团他们合作的《心之火》。 当思念飞过夜空。时间停留，美得像一场梦。当你背影转身后，转世在人海中，早不甘的寂寞。Never try, never see, never, never know, never find, never seek, never let you go.深那么远，那么那么痛，那么爱，那么恨，那么那么浓、哦。谁的爱太疯，人心的挥霍，被长征之后，之后。 这是彭佳慧携手飞儿乐团共同为电视剧《花千骨》打造的片尾曲《心之火》。说到这部剧的话，最近有人在追吗？小军偶尔有跟着看一两集哈，就觉得这种玄幻剧的编剧啊，他真的必须要脑洞大开才行，因为真的是太需要想象力了，佩服佩服。接下来是梁汉文，《蝴蝶来过这世界》。说实话，他长什么样，内地可能很多朋友都真的不知道啊，但是在香港可能就不一样了。以前很多的香港连续剧的主题曲呢，都是由他唱的哦。 站在屋顶上，俯瞰眺望，我只能想象你停在某条路上，曾经一段感情的喧嚷，如今愿你张望情感。或许该感谢你的权利，有时幸福只看刹那焦点，有人爱的真切，不愿失恋的美，不该逼迫谁来为谁弥补心碎，我痛到心后悔，你走的那一夜，时间凝固，我的孤独，爱变成一只蝴蝶，蝴蝶它不再飞，它来过这世界，趁绚烂就别说一切是枉费。 この世界に一

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那英的梦一场，这是发行自她99年的专辑《干脆》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她另外一首梦醒了的姐妹篇啊。另外这两首歌曲呢，也都是由台湾的知名音乐人袁惟仁作词作曲的。接下来听到《喝彩》，这是陈百强首部主演的电影《喝彩》当中的同名主题曲。 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受。 热情给你，常为你鼓舞。 这一首《喝彩》，包括陈百强的很多歌都是很励志的歌曲啊，旋律还有歌词呢都是很积极上进的。而每次听到的时候呢，小军都会觉得，如果陈百强他经常听听自己的这一些歌，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悲伤，那么灰色，或者说那么的厌世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曲婉婷《爱的勇气》，这是她的一首英文歌的中文版本啊，另外也是她为电视剧《离婚律师》而演唱的一首主题曲。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怕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

只要做得对，不管有没有人陪，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永远不问痛苦中累不累，做得问心无愧，代价不菲，只要做得对，就是最大的安慰，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也就不必说后悔，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只要做得对，不管有没有人陪，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永远不问痛不痛累不累， 问心无愧这四个字呢，其实对于成龙来说很奇妙的，因为小军在网上查找关于成龙还有这首歌的故事的时候，却发现更多其他的东西。就是这些年呢，他在面对采访的时候啊，很多次都提到了这四个字，说明呢他其实是很自信，而且真的每一天都在努力的做到任何事情都问心无愧，但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于向世界来推广中国文化，他应该更是问心无愧了。而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还有很多地方都有的唐人街。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听到陈芊芊带来的《唐人街》。 走在异乡的大道上，正是霓虹灿烂，二十八只身浮现，也许没人懂这思念，一个福字随心转，出回家的感觉，摇花门廊伴着烟笼灯，飞舞成一角脸，一杯咖啡可知我有更骄傲的发现，不用管时差，现在就能听见声音，如果你想要飘香的中国茶，算遥远，告别了漂泊的疲倦。

到晚游泳的鱼，听着就很自由的一首歌曲啊，这是张清芳翻唱自张雨生的一首歌。嗯，总觉得那个时候的台湾音乐人，比如说像罗大佑或者齐秦，都是简简单单的唱着童年，或者是来自北方的狼，那么的校园，那么的简单纯洁啊，群体的文化气息也都属于温暖憧憬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齐秦的这一首来自北方的狼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沙掠 知道我明了，我问你你要什么，怎么做，你可曾知道。 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